今天肆无忌惮的光线，这些要模糊的脸笑得很亲切，转眼说不出神的语言，有山到死的沉眠藏进心里面，总是在临走前拍了相片，就留下证据再无法毁灭，总是在忘记前边的明显，就刻下回忆再无法退却，也许谁与谁，也许谁又不见，留下给我一点金黄和土在上面，也许谁许愿，也许是失眠曾经的搁浅，依然有鲜艳，也许谁没变，早晚的滋味走过了沉淀，也许谁表演，也许谁吞咽，一切的情节都紧紧留恋，是否今天沧海山河无言，彩色相片，我总是在你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，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，靠着琴声的回声取暖，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问心里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手中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题总是不太好唱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，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，被爱伤的难过

些对话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的对象不说什么，让我看在你的沉默。山谷的对答你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面前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沙也能绽放，心中有梦怎守护。大地的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面前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沙也能绽放，心中有梦怎守护。 思念步步相随。